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。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的意义要有意义。你像一个女王，有可骄傲的心，用宝贵的姿势穿过人群。你像一个孩子，捧着虔诚的心， 城市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纯真年代，作词伍佰，读歌人伍周同。现在你是不是一样感觉被伤害？所有的童话故事都已不再像昨天，关灯，这样的日子依然没有改变，真心只有剩下一丁点，相信的意义正在那进出之间，心情的好坏变成来去无限。我也有想过是距离将它浓缩，时间变得进步。你觉得应不应该抗拒莫与名状？说不出来，隐藏在平静后面那份忍耐，我时常没有顾忌大声把它喊出来，这样又好像变成是谁的错。轻松，我看着天空，明明就很沉重，何去何从？能回头我早回头，我还在等待什么？我要跳进水里面，那里有个永恒青春的小孩，我要跳进水里面，寻找遗失已久纯真的年代。纯真年代像个小孩，纯真年代像个小孩，纯真年代。 现在是不是一样感觉被伤害？所有的童话故事都已不再像昨天，相信的意义正在那尽处。 尘的年代。我要我要我要跳进水里面，躲在里面很久不出来。我要我要我要跳进水里面，寻找一世依旧纯真的年代。 有没有永远